不平则鸣，十年如一。My Radio 将于2017年8月18号在红磡海逸皇宫大酒楼举行十周年的台庆联欢晚宴，门票为港币380元和1500元两种。我们已经准备了精彩的节目和丰富的奖品给大家，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My Radio 的最新公布啦。 昆仑峰又同大家见面啊！我哋今日咧，台长我哋今日讲咩咧？今日讲阿杜月笙嘅头马啊，就系阿陈默啦。 咁你想唔想讲阿杜月笙系边个先啊？ 杜月笙唔系冇人识啊，你过香港住 嘅，香港住过嘅， 系啊。 咁如果你唔识，你就睇套《上海皇帝》算数啦吓。 杜月笙， 《上海皇帝》都唔睇，睇《trailer》算数。 咁杜月笙冇人识嘅，又嚟过香港又成，同埋又拍过好多戏，同讲佢嘅嘢。咁啊，我哋出第一张片先。系啦，咁我哋咧就讲边个咧，就系、杜月笙嘅头马陈默啦。啊，陈默系乜水咧？咁啊，佢本来咧就喺个军校嘅高等班毕业嘅。咁啊，抗战爆发之前咧，佢系上海司令部调查处，即系稽查处咧嘅经济组组长嚟嘅。咁啊，佢啊。点解同呢？即系点解我要讲佢咧？咁其实因为我有一集系讲过呢个蓝衣社嘅。 你咁样嗱，因为幅相咧俾人误导咧，就佢喺三个入边，其实三个都三个人都唔系佢嚟嘅。咁你首先讲咗咧，中间即系嗰个好似吸毒嗰个人咧，就系杜月笙。 系，好似吸毒，真系吸毒嘅。 吸毒咁喺佢嘅应该系右手右手。 佢嘅左手边， 左手边咧就应该 系大粒，系大粒。咁即系有个笑口实际嗰个。 系啊。就另外嗰個就唔知啦， 我唔知落水啦。咁啊，其實主咁啊，點解有呢張相咧？咁啊，嗰陣時我哋咪講藍衣社嘅。咁藍衣社咪1938年都咪即係冇咗嘅。咁就阿大粒咧就咪要即係佢咪成立咗軍統嘅。咁啊，軍事委員會咩統計調查局。咁咧佢就要去上海成立一啲行動嘅處。咁佢就一定要去，即係嗰陣時啲人咧就好咩嘅，即係唔會話因為你黑社會就。 我嗰陣時好開放啊，大家係嘛？即係你係咩知識人等啊，各民各業都，只要你用得著咧，佢哋都會用。但係咧，你要提一提咧，就是、行動組嘅意思，實際上係暗殺組啊。係 暗殺組， 即係等於而家我哋喺嗰個特務嘅術語入邊講，佢叫 special operation。 係啊 ，operation 嘅 operation 就落街。要做一些合法又好不合法的事，就是那些人去落手做的，落手做的人應該。 那大粒就落去第一件事做什麼呢？就是拜會當年的，就是上海的皇帝杜月笙先生。杜月笙就知道他要搞一個行動組，就將他的頭馬，就是他的外將陳默就介紹了給大粒認識。咁啊！但系當時因為阿陳默都未做啲任何嘢嘛，咁都冇乜人知佢叻唔叻嘅。咁啊，大粒咧就派一個任務俾佢，就係做咩咧？就係刺殺上海法院院長阿范光。咁佢真係咧，即係二話不說，就喺佢門口打瓜咗佢。 用咩方法打？ 用槍，用手槍。1938年1月14日就槍殺咗上海法院院長范光喺佢家門前。咁所以咧，就嗰件事咧。他就成了名了，因此呢後來很多暗殺事件都由他去做，就不是由他親自做了，已經升了做行動組的組長， 咁啊，專門負責管理， 係啊， 管理 策劃，咁啊，專門策劃啲咩咧？就係策劃嚴厲制裁嘅人。咩叫嚴厲制裁呢？在當前軍統的術語咧，嚴厲制裁即係殺咗你咁解，即係暗殺你啦。咁咧，佢有一個最大嘅挑戰就係咩咧？佢就要殺呢個張少林。张少林系边个咧？张少林就系当时嘅上海三个大亨之一， 就应该系而家你睇喺嗰个上海皇帝入边咧，有个即系演员做嗰个角色嘅，系阿吕良伟做杜月笙啦，我唔记得咗嗰、那个，即系 anyway 就系喺个戏入边系有呢、這个。相當之重的角色， 一定重啊！咁啊，依個人咧，即係其實咧，佢喺出道嘅時候咧，佢係比阿杜月笙仲要前啲嘅。因為點解咧？因為杜月笙咧，初頭喺上海撈嘅時候咧，都一啲小混混嚟啫，即係啲咁嘅角色仔。但係當時嘅張少林咧，已經咧係好出名嘅啦，已經。嗱，我開去第二張片啦。嗱，咁我呢个张少林啦，佢叫三色大亨。点解叫三色大亨呢？ 即系黄色、黑色同白色。 黄赌毒 咁啊，赌佢唔知赌添，佢就杀人。白色系仲做丧事， 做丧事。 黑色咧就系佢做呢个鸦片烟，咁、啊黄色就系嘅妓女啦。咁咧佢细个1877年出世嘅，咁佢系人士出世嘅，咁所以咧佢个乳名咧就系阿虎，即、就、系、是、老虎仔。咁嗰时佢阿爸同佢取个名咧叫小林。即系冇乜威势啊，张小林即系唔似大佬啦。咁所以咧，但系咁呢个嘢咧就本身好打得嘅，即系其实真系打交好叻嘅。咁咧由细到大咧都中意 bully 其他同学仔嘅。咁后来咧就有个师爷咧就见到佢咁鬼恶死啦，咁就话你个名字都唔够威，不如改咗佢啦。咁就唔再叫张小林啦。咁啊改佢做咩咧？叫张人。即系点解攞张人嘅人字咧？因为佢以前有个。即系佢嘛，佢叫读过书嘛，识字噶嘛。即系嗰佢同黄金荣同杜月笙比咧，佢系比较识字嘅，因为佢真系读过书嘅。咁所以咧，佢系觉得自己有文采。咁所以咧，用唐人嗰个人字咧做自己嘅名，反而个号咧就叫少林啦。即系有少林嗰个意思啦，就少林都威好多啊！即系老虎喺个林度嗌声嗌出嚟啦。咁我1903年26岁咧，因为佢读书都不成嘅，因为佢又唔系好中意读书嘅。咁佢就考咗呢个咧浙江武备学堂。咁啊。但咧佢因為好似係佢就係打得嘅啫嘛，即係唔中意用腦嗰啲噶嘛。咁咧就讀到2年之後咧，終於俾人踢出啦。但係好彩就咩咧？喺嗰度識咗好多當時嘅啲叻人啦，即係譬如其中一個好出名啦，佢叫張載陽啦。咁呢個張載陽咧，後來就成為咗浙江省長嘅。咁啊，點解識咗有好處咧？就因為後來有一啲特別事件啦。但係呢個人咧，佢真係打得點打得咧？即係點樣為之話佢打得咧？佢當時喺杭州嘅時候咧。佢將整個杭州黑道打到怕，即係啲唔簡單，即係話咧惡過老虎就係、是，因為佢淨將成個杭州咧咪成日打到所有黑社會咧都臣服喺佢手下，咁後來咧統一咗成個杭州黑道。咁後來有一次咧，即係1912年啦，咁有個上海青幫嘅通字輩嘅人物咧，就叫桂雲卿。咁佢點解會落去杭州咧？就係、是、因為其實如果你睇翻當時嗰啲人咧，佢哋啲人咧，好中意睇京劇噶，即係好中意睇嗰啲咁嘅老官做戲噶。咁阿桂雲卿落去做咩咧？就係落去想揾啲即係命令翻上去上海做戲嘅。咁嗰陣時咧，因為都係杭州最大佢嘛，即係黑社會都叫威噶嘛。咁落去就拜會咗阿張少林啦。咁就咧就做咗好朋友。咁啊，跟住咧，阿張少林咧喺杭州咧，因為都惡慣啦，咁啊唔覺意咧就犯咗啲事，就係錯手打死咗一個人，咁就話要走佬啦。咁人哋話：，不如咁啦，你咁鬼勁，你唔好喺杭州撈啦，你不如上去上海撈啦。咁佢又蠢唔曬喎，佢咧佢認為咧，如果自己去上海咧，咁冇乜即係冇乜地位嘛，又唔想由僆做起。咁咧佢就揾阿桂雲卿啊嘛，桂雲卿話曬都係通字輩嘅人馬嚟噶嘛。佢就揾阿桂雲卿介紹咗一個屬於大字輩嘅大佬俾佢。 其實啲字輩點分法？ 佢字輩嗱，我隔離咧有一張紅色位置嗰度咧，佢青幫咧有三代嘅，叫前24代、中24代同後24代嘅。咁而家呢個就係前24代嗰度嚟嘅，咁就去到咧，佢就係最後嗰四個字大通吳國。咁大字輩咧就係黃金榮就係大字輩噶啦。咁通字輩就喺嗰個桂雲卿就通字輩啦。咁頭先我講阿杜月笙係咩字輩咧？就吳字輩，即 係都去到尾 嘅咯，係尾嘅啦。跟住郭字輩好渣嘅啦，即係嗰代嚟講。咁阿桂榮卿就介紹咗阿范錦成俾佢做老頭子之後咧，咁阿張少林就一跳就跳咗去咩？叫咗通字輩。 係嚟一嚟查一查啊！就上海皇帝入邊咧，即係冇理由唔記得嘅，係徐錦光做。呢、這個角色，張少林係、 哦， 所以就話俾大家聽啊嚇。 嗱，咁佢做咗通字輩之後咧，咁唔係一般黑社會咯，已經即係勁，即係高輩份。咁但係嗰時你雖然個輩份高啫，咁你去到嗰時咧，都係人哋都唔係當你咩噶。咁後來就做個即係喺嗰啲賭場度啦，做個凳腳嘅啫。咁就唔係好咩嘅，都俾人洗嘅。但係問題咧，人工高少少嘅。咁但係佢就即係佢始終真係打得噶嘛。咁佢真係咧又靠兩拳頭啦，即係打即係個天下打翻嚟啦。咁結果咧，佢咧將嗰個東昌道碼頭至到16鋪咧，用個拳頭嘣打咗翻嚟。咁人哋咧嗰陣時有個綽號嘅，叫張大帥，亦都因為佢喺東昌道碼頭至到16鋪，因為華德士咧嗰陣時佢同嗰個頭喺稽查部嗰人咧係有拗叫嘅，因為咧嗰陣時有個新碼頭咧，阿張大帥咧就想撈埋嚟做，咁點知咧政府有個稽查部咧就想攞嚟做，咁啲稽查部咧攞咗嚟做之後咧就張大帥就唔高興啦，跟住咧。 即係減價壓價壓到咧，嗰個稽查部咧就冇生意。 嗯， 嗰時邊有牙齒印嘅，一早有牙齒印嘅。 咁啊，稽查部做埋生意都幾犀利嘅。係， 即係嗰陣時個年代有咩混亂？咁但係咧，佢喺呢個東昌道碼頭嗰時就救過阿杜月笙啦。 嗯， 咁啊，杜月笙嗰時唔係好得噶嘛，又唔係好打得噶嘛，因為佢自己都即係中意食鴉片煙噶嘛。 嗯， 咁就食得多就變咗都係唔係好打得。咁啊，但係好搏命嘅。咁就咧同另一幫黑社會打嘅時候咧。就被人打到差啲死咗，即系重伤。咁咧，阿张兆林咧就救咗佢。 嗯， 所以咧，阿杜月笙系对佢好好嘅，即系后来对佢好，即系救命恩人啊嘛。咁啊，曾经咧就介绍佢俾呢个阿黄金荣识嘅，因为嗰阵时咁啊，阿杜月笙被人打到残咗之后咧，咁阿张兆林医好佢啦，咁又同佢顶住啲黑社会啦。咁跟住咧，咁阿杜月笙即系个人即系嗰个 EQ 高啲嘅，同埋咧即系。识做人嘅，咁啊嗰时人哋话啊嘛，上海三个嘛，黄金荣贪钱，杜月笙就系呢个识做人，打得咧就系张少林啦。咁咧咁啊，阿杜月笙去咗嘛，黄金荣咧就做呢、這个即系、就是、总管咁滞。咁啊曾经介绍过阿张少林俾阿黄金荣识嘅，但系黄金荣嗰阵时咧就太威啦，因为好多人都拜佢码头噶嘛，但系都唔系好认得边个打边个。 嗱呢度要跳前少少啊，黄金荣咧就到呢个共产党去即系掌管咗上海嘅时候咧，都仲喺度冇走到。 冇走到，冇走到。 咁你知唔知佢心里点样咧？ 扫地， 扫地系啊， 卫生局， 共产党特登要佢 打卫生， 要佢喺门口扫地。 有張相好出名嘅， 咁又即係話俾你班聽，你黑社會大佬係點啫？你共產黨一樣搞得你， 黑共產黨最大社會啊嘛！你對黑社會有咁勁嘅？咁所以好笑嘅，跟住咧，阿黃金榮咧，即係其實當年喺上海咧，即係都有少少，即係嗰個勢力都開始細咗少少啦。咁但係咧，佢又同期即係喺一次嗰啲夜總，即係都係夜總會嗰類啦。咁咧，佢就同阿卢永祥个仔争风呷醋，咁但系黄金荣啊，即系威惯噶嘛，啊呢条僆仔同我争女，咁佢刀疤就醒咗嗰个阿公子一疤，阿公子翻到佢屋企嘅，同阿老豆讲啊，系咪？咁啊，浙江督军卢永祥咧就派成队军队咧老笠咗佢， 系嘛？ 系啊，咁嗰时谂住浸佢落去呢个上海滩嘅，即系瓜得噶啦。咁嗰时阿杜月笙咧就要即系要即刻去即系去唔翻去救佢啦。 嗱呢度亦都要插一筆啦，即係從來咧，你譬如喺以我哋自己嗰個常識嚟講咧，你冇可能同軍隊鬥噶嘛。簡單嚟講，譬如而家你黑社會，你都唔會同警方鬥嘅。但係佢嗰陣時就夠僵喎，軍隊都照同你，即係同你撐喎。 係啊，犀利嘅。咁跟住咧，佢就即系阿杜月笙都 搞唔掂。我怀疑嗰阵时啲军队好流啦， 都唔奇喎。 嗰阵时啲军队已经好流啦， 但系起码有枪嘅，咁都惊嘅。 唔系你知唔知啊？即系最近你睇翻咧，嗰个张保仔个老婆咧，佢唔知打赢清廷嗰啲即系海军，佢连英国啲海军都打赢。 我唔知 系啊，系啊，但系历史正史冇写， 冇写嘅 正史唔写呢一笔啊嘛。所以就係、是、即係，如果譬如話你而家睇，咦？點解當其時呢啲咁嘅黑社會咧？點解即係差唔多叫橫行無忌咧？其實唔係話即係啲官府或者政府冇嘗試過去冚佢哋，但係冚唔到 啊！真係太好打， 即係真係唔係可能佢哋唔怕死咯？即係啲人係 嚇咁啊！杜月笙咧出面都救唔到黃金榮，咁邊個出面搞得掂咧？就係張兆林啦。咁啊，張兆林咧頭先講佢個朋友噶嘛，就做咗浙江省長噶嘛，嗰個張作陽啊嘛。咁咧張作陽出面，同埋嗰陣時咧喺呢個浙江武備學堂嗰啲同學仔咧，好多已經成為咗一地嘅霸主噶啦，即係好多軍閥噶都。咁咧就一齊出面咧，就黃金榮咧一條毛都冇選到，就出咗嚟啦。咁因此嗰次啊，黃金榮咧就覺得自己即係唔能夠如日方中啦。咁佢都覺得呢兩個後生仔都好幫自己，咁所以咧就將嗰兩個人咧都合作咗兄弟啦。咁所以咧後來就開咗間叫咩三音公司，就1920年噶啦。嗱，已經有本幅相啦，嗰幅相白色衫，揸住線嘅咧，好有型嘅。中間嗰個咧係張兆林嚟嘅，右邊嗰邊矮啲嗰個咧就係黃金榮，左邊嗰個導遊咧個鴉片煙佬咧就係我哋嘅上海皇帝杜月笙。 上海皇帝已經有呢一個鏡頭嘅，咁就而家見到杜月笙嗰個就係呂良偉啦。跟住呢個應該係中間呢個就係徐錦江， 徐錦江， 跟住再個應該就係邊個嗰個好肥嗰個死咗邊位？ 唔記得 係阿 Ken 啊，係肥 Ken 啊。 咁後來成咗三音公司之後咧，咁就 啊、張兆倫就好富貴啦， 鄭則仕 啊，鄭則仕啊，咁咧佢跟住咧，佢又係其實佢依間開呢間公司咧，其實主要都係啊、都係黃賭毒嘅嘢，都係叫三色大亨。 咁你唔係做嗰啲做做咩喎？嚇嗰陣時揸咗美印銀、美印假銀紙啫嘛，同埋冇搞上海嗰個股票市場咯。 嚇、啊、咁所以咧，佢喺嗰陣時喺上海咧都好威威啦。但係去到咩咧？去到後來咧，即係上海淪陷咧，咁啊蔣介石唔係其實你阿黃金榮咧係阿蔣介石嘅老頭子嚟喎。 嗯 即系阿蔣介石曾經拜過青幫大佬， 係係係 啊，所以咧其實阿蔣介石都係通字輩喎、 嗯， 都係高輩份。 其實佢同阿杜月笙啲關係係點樣嘅？ 哦，呢、這個唔清楚。 應該都係結拜兄弟嗰個類咁樣。 佢搞會啩？佢通字輩，五字輩喎。 佢搞共產黨，即係阿蔣介石搞共產黨啲，嗰陣時喺上海都係揾阿杜月笙搞。 係，但我諗係叫靚仔，即係唔會係同輩，因為佢因為揸輩嘛。 揸輩， 揸輩啊！咁變咗佢，變咗佢已經叫做師爺噶啦，阿、啊、爺，即係阿爺級噶啦，但係唔可以稱到底嘅。咁、 嗯、 但係咧，啊，不過杜月笙即個咧係後來幫國民黨做咗好多嘢嘅。咁、 嗯、 咧後來因為呢個上一輪陷啦，咁阿蔣介石啦。真係驚佢哋咧，呢三個大佬咧喺上海話，即係好即係呼風喚雨噶嘛，驚、 嗯、 日本人咧會利用佢哋，咁、 嗯、 咧就勸佢哋咧離開上海去香港。咁、 嗯、 咧，杜月笙又好聽話嘅，杜月笙咧就唔好講咁多啦，唉、哎，我就離開啦，我哋就唔留喺上海啦。咁、 嗯、 咧，阿黃金榮咧都唔離開，但係黃金榮話咧，我唔會幫日本人做嘢嘅，斬釘截鐵咁講，我唔會幫日本人做嘢。 但結果就幫咗。 結果都冇點幫嘅，因為咧逼咗好多次，佢都係話紙詐病嘅、嗯，即係長病，成卧床嘅，咁就一路都幫唔到嘅。張兆林就好積極啦。咁、嗯、啊，張兆林咧其實有條氣唔順嘅，因為點解咧？因為咧佢你睇下嗱，呢個三音公司嘅時候咧，阿張兆林喺中間嘅嘛、 嗯， 但係去到後來咧。佢個排名咧係跌到喺黃金榮之後，即係杜月笙、黃金榮先到張兆林，咁、 嗯、 所以咧其實有啲唔開心嘅。咁、 嗯、 佢又趁住呢個機會諗住，哦淪陷啦，咁啊黃金榮又病啦，咁啊杜月笙去咗香港啦，仲唔係我話事？佢、 嗯、 就即係企錯邊嚟先。好啦，我哋睇下第三張圖先，唔該。係啦，第三張圖咧就係烈虎行動啦。咁啊點樣咧？就係頭先我講過啦，即係蔣介石希望佢三個離開上海去香港暫住啦。咁啊，阿黃金榮就長期清病啦，杜月笙咧就聽命去香港，張兆林咧就唔係啦，張兆林同當時嘅日本嗰、那個松井石根咧合作開咗間叫新亞和平促進會。咁啊，為咩咧？就為咗日軍搜集呢個戰時物資嘅啲戰爭物資嘅、嗯，即係棉花啊咁嗰啲嘢嘅。咁咧，1937年1月啦，咁跟住咧。國民黨就覺得好唔掂啦，你咁就知敵，咁所以咧就1938年嘅一月，即係一年後啦，就即刻咧就要即係策劃暗殺佢。咁啊，第一次暗殺佢咧就係、是，因為知道佢咧黑社會又打得，咁啊同埋好多保鏢，都發覺好難埋佢身啦。咁諗住咧喺啲啲馬路度啦，嗰啲紅綠燈度咧殺佢。咁啊揾個掣咧嚟搞紅綠燈，即係搞到佢紅咗，咁啊車就停喺度咯。跟住攞支機關槍掃。 嗰陣時冇電腦嘅，所以嗰個紅綠燈係我哋自己。 可能我哋用線咁掹一撳掣。咁佢撳紅。咁但係咧一撳紅，諗住一撳紅嘅車一停咧就用機關掃嘅。但係咧即係阿張兆林咧，即係啲馬仔都唔係渣嘢。佢、 嗯、 個司機咧一見到有人一開機關槍，啲即係淨唔好話未開，咔咔聲咧就已經好敏鋭啦。即刻抌有标啦！嗰个机枪扫咗佢背，即系个车尾嘅啫，扫唔到个车身嘅。咁、 嗯、 所以佢嗰个司机几劲啊！嗰个司机个名好简单嘅，叫阿四，即系阿四。 但系如果你睇啲出到机枪，就似都嗰阵时我哋睇嗰啲即系讲30年代芝加哥嗰啲喎。 系啊， 即系个坐喺个车上面噃， 个子弹连冧住嗰啲啊，嗰啲咩汤姆生啊嗰啲系啊，咁啊扫佢啦，扫佢唔死。咁跟住咧，佢其实咧啊，国民党咧就揾阿陈默咧去暗杀佢咧。都七八次嘅，但系咧最出名咧就系红绿灯事件啦、 嗯。 第二件事咧就系、是、啊喺一个嗰、那个一个叫一个好出名嘅舞台咧叫更新舞台，咁、嗯、有个新星，那个新星叫咩？叫新艳秋。咁、那个新艳秋你见到长着件睇嗰张相嚟嘅长好长白色嗰、那个咧，嗰、 嗯 那个就系新艳秋啦。咁点解叫新艳秋咧？因为咧佢话佢好模中意模仿当年一个好出名嘅名伶嘅叫程艳秋嘅，咁、嗯、就 程艳秋就好出名啦。 咁出嘅咁吓，咁佢谂因为佢咧就好似佢，咁所以咧就改咗做新艳秋啦。咁就嗰陣時咧，就啊，嗰陣阿張兆林搞呢個新亞和平促進會咧，都仲有個幫手嘅，就亦都係呢個青幫人嚟嘅，就係、是、余業峰。咁余業峰咧就因為多謝大佬咧，即係長年關照啦，咁就邀請阿張兆林咧到呢個更新舞台睇呢個新艷秋演出。咁咧阿陳默咧就知道咗啦。 咁就派人咧谂住喺嗰个包厢度咧就杀阿张少林。 嗯， 啊点知咧成场戏咧做晒， 佢都唔喺度， 阿张少林都冇嚟。咁冇嚟到咧，咁阿陈日话都唔紧要啦，杀一儆百。就殺 Q 咗阿余峰，咁就派个手下咧入咗佢包厢度咧，就打咗余峰三枪，即系又好嚟嘅，一出即系又唔好，即系要 sure 你死，即系打足三枪嘅，即系唔系而家你话叻嘅 double tap 啫嘛，佢唔系，佢打多粒，唔系 double tap， 打多粒，打到三粒就死鬼咗。咁啊，余峰死咗之后咧，阿张少林就更加惊啦。阿张少林咧就差唔多咧， 都唔出街， 唔敢出街，直情眯埋喺张公馆啦，就唔出街啦。咁嗰陣時咧就請咗當時喺上海20最出名嘅槍手，就做保鏢，即係做貼身保鏢。而其中一個最出名嘅咧，即係最好嘢咧，嗰個咧叫咩咧？嗰個就叫做林懷布啊，林懷布。林懷布咧點樣叻法咧？就係咧阿張少林咧就要揾人識用槍嘅，因為即係其實唔打拳頭交噶啦，即係知道呢個世界個個都用槍噶啦，邊度仲有咩武功啊？唔係啦，咁要槍法準，咁佢揾咗即係要考試噶嘛。阿林懷布又點咧？林懷布喺張公館嗰個天井度咧，連開三槍都打中個紅心嘅。跟住咧，仲要點樣咧？仲要喺個天井雀仔飛過咧，佢打埋落嚟。咁即係阿張 打呢個飛靶， 係打飛靶，砰一打埋落嚟，因為覺得佢好堅啊。咁咧就揾咗佢咧，就做呢個貼身保鏢。咁咧，因為阿陳默啦，即係搞佢搞唔掂，即係由1月到8月咧，都揾唔到機會去暗殺呢個張少林。咁阿陳默咧就諗有冇辦法可以拆反啊裏邊啲人。去刺杀阿张少林咧，咁即系有个机会咧，就俾佢同阿林怀布咧就即系倾到偈。咁倾到偈之后咧，咁啊使得咁样嘅用民族大义啦，系嘛？即系话呢个汉奸嚟嘅。 民族大义系表面嘅，最紧要系光皮啊！ 光皮，哇！光皮优多啦，大佬。光皮咧即系而家等于而家谂系五头嘢喎，即系500,000到咯。 差唔多啦，五头嘢。 好啦，就话喂呢个汉奸嚟嘅，咁唔可以咁样做，咁所以咧。你應該咧為咗民族咧，就應該去暗殺啦，即係唔係刺殺啦，阿張少林嘅。咁仲有咧，如果你贏咗之後，如果你真係殺到佢咧，我有50,000俾你。仲有一樣最緊要，就係我唔會俾你判死刑，即係我同你打通曬脈絡，即係唔會話啊，你即係打完佢之後咧冇得走噶嘛，咁你咁可能即係要捉你判你死刑噶嘛。咁阿林懷布就中意諗下，係都好啊。 如果你講到呢度咧，其實我睇翻個歷史嘅背景，應該仲係租界嚟嘅， 應該係日本係咪係咪 租界？應該仲係租界嚟嘅，所以佢先有呢、這個有個承諾。因為即係真正打即係宣戰咧，應該係1941嗰陣時。 哦 ，OK， 係啦，咁因為1940年8月嚟嘅，應該係1940年8月。咁所以咧，咁啊點樣殺點樣殺張少林咧？咁啊，因為咧原來咧八月嗰日咧就阿張少林，因為其實張少林好想做官嘅。咁即系咧，佢同日本仔都讲嘅，如果同你搞呢个新亚和平促进会嘅时候咧，同你入物资咧，佢想做攞个叫浙江省长做下得唔得？咁但系日本仔梗系唔骚佢啦，即系唔俾佢啦。咁啊后来咧即系话满洲国啦，点样话俾一个即系官衔佢，咁佢有啲心郁啦。咁所以咧嗰阵时咧，佢八月同边个会面咧，就同呢、這个满洲国一个卖嗰啲咁啊石珀嘅局长即石破局局長就開會。咁咧，咁啊，張少林每次開會都會叫好大棚嘅妓女招呼嗰啲人嘅。咁阿林懷布諗下如果佢招即叫埋曬啲妓女叫埋好多人嚟嘅時候就好難落手。咁佢專登就整一啲事端出嚟。咁佢專登同嗰個司機阿四咧就爭執，就爭點爭執咧？就話佢好想放假，因為咧佢要翻鄉下，佢要放假翻鄉下。咁阿四话唔得，而家即系风头火势，阿老细一定唔俾嘅。咁佢就话，即系佢又即系发脾气啦，即系话啊，点解唔俾啊？我咁辛苦做得，我一定要放假。咁啊，就喺度嘈啦，喺个天井度嘈。咁啊，嘈到点咧？嘈到咧就系搞到阿张少林同嗰个咁样嘅局长开会咧都听到。咁啊，阿张少林就出嚟问佢咩事，跟住阿四就话啊，佢要放假，死都要放假。咁就阿张少林话放乜 Q 假你？唔好做啦，唔用佢啦，我哋得救人啦，叫佢放低支枪，然后抨佢走啦，咁样，嗱就因为要佢放低支枪，咁变咗阿林怀布咧就好大条道，你可以掹支枪出嚟啦，呢个神枪手嚟噶嘛，咁佢同喺天井就喺个楼上面嗌落嚟噶嘛，咁林怀布掹支枪出嚟咧就打上嚟一枪啫，穿去个喉咙，直过后脑，而且咁啊个枪个爆炸力咧太劲啊！ 成一打完之後咧，佢個眼咧成爆咗出嚟。 嗰陣時槍有咁犀利咩？手槍？ 如果點四八、點四五都應該有嘅喎、啊。即係佢唔係而家啲，唔係嗰啲，我應該用翻啲德國式嗰啲點四五嗰啲嘅咧，即係嗰啲。 唔係而家啲黑星都。 而家黑星是点三几啫嘛，细粒子弹，如果系打，我都是大子弹，咁就一枪就打俾瓜佢，咁打佢瓜之后咧，好彩咩咧？就系、是、仲有嗰啲保镖，当有啲系保镖嚟，即刻嚟喐佢啦，咁佢即系神枪手啊嘛，佢立低咗一个嘅，咁跟住立低一个之后，其他人都惊啦，咁但系跟住咧，佢放低把枪投降。跟住就俾嗰陣時嗰啲即係你話在租界啦，租界嗰啲咁樣嘅巡捕咧，就捉咗嘅，捉咗之後咧，就因為咧巡捕咧又唔夠膽將佢送去日本領事館嗰邊去審，咁啊就即係亦都要俾面當時嗰啲國民黨嗰啲人，咁咧就冇即係好嚴厲咁樣。 奇怪，點解呢單嘢日本仔咁順攤咧？ 咁、可能佢真係。商人一個啫喎，即係幫佢買嘢啫，可能唔係好睇佢喎，可能阿張少林本身都唔係好得人中意嗰人嚟噶啦，一啲即係你睇嗰啲惡事人樣，你睇張少林個樣啦，你睇啲拳骨啦、啲眼角骨嗰啲咧，冚唪都好突嘅，即係呢啲一定打，即係一定俾人打嘅，即係打啲膠多啫會咁。咁咧，咁阿林懷寶咧就俾人捉咗，咁啊審佢嘅時候咧。佢冇透露過一句半句關於呢個軍統佢做嘅嘢，冇透露國民黨乜都冇。佢淨係話點？佢話佢個原因點解要殺佢咧？因為佢話得廿批一個月，太少錢啦，簡直侮辱斯文。咁咧，佢覺得好唔啱，同埋咧對佢咧又呼呼喝喝，殺佢完全係私人恩怨，係佢自己好唔高興啫，唔係因為有咩特別嘅政治陰謀裏邊。咁咧。咁啊，呢、這個審訊嘅時候咧，都當佢真嘅，因為都係個私人，當佢私怨，即係私怨啦，咁就殺咗佢啦。咁就冇判佢死刑嘅，淨係判咗佢坐十五年監。但係判十五年監，後來國民黨即係日本仔投降啦，即係跟住咧，佢都係無罪釋放。咁、你睇呢件事，你睇嗰個計劃，真係如果你話你即係幫人啦，幫人做嘢啦，即係其實你即係幫當時嘅軍統叫。好啊，又有錢收， 咁你又好利不死，你講咗好嗰面啫。咁你嗰啲俾人捉到，你佢即係救你唔到，嗰啲收場都好慘噶嘛 咁係啊，咁佢因為咧，其實你睇翻佢哋咧，有好多暗即係嘅軍統咧。我睇歷史嗰個講咧，話佢咧軍統行即係喺依幾年間，即係由軍統開成立到佢到阿戴笠俾人殺咗咧，嗰幾年間咧， 戴笠唔係俾人殺嘅，戴笠係撞機嘅。你話佢俾人殺咧，就即係可能個機俾人落血。 佢就話有人話係做手腳嘅，即係話係遇到暗殺嘅，即係話佢都係遇暗殺嘅。咁啊，那個詳情我哋啊遲啲講。但係咧，佢喺依幾年裏邊咧，佢係發動咗六十幾次暗殺嘅。 係啊，係啊， 好鬼勁嘅，同埋佢仲殺咗唔少共產黨人嘅。 系啊！ 如果你睇嗰啲即系啲簡體字嗰啲網民嗰啲網頁咧， 就咁屈，即系咁講咯。但系你話係唔係咧？我就覺得即系呢個簡體，即系殘體字寫一啲嘢，大家就真係要小心去驗證啦。 驗證啊！ 即系但系反正喺台灣嗰邊，國民黨又唔會好詳細去講呢啲嘢。 我有啊，係啊，即系我即係做呢個節目咧，睇咗好多關於呢個民國裏面嘅呢啲咁嘅暗殺事件咧、我發覺咧，其實係簡體字。讲是多过繁体字讲好多， 个原因好简单啫嘛，因为呢个系个宣传工具嚟噶嘛。 点解咧？ 佢因为佢收尾佢好多啲当其时国民党嗰啲咧，系俾共产党拉咗，佢哋作出咗嚟就有写回忆录，譬如审罪咪咯。啊，咁咪写。但系个问题就系、佢喺共产党控制之下去写呢啲嘢咧，大家就要 信唔过啦， 真系要小心少少啦。我睇咧，其实呢段历史咧到依家都有好多事情系唔清唔楚嘅我哋第一个讲，譬如蒋介石去暗杀屠城湘嗰个咧，到而家都唔清楚嘅件事即所以佢即系好可惜咯，因为呢、這个即系事情咧，佢今而家咧就差唔多八十年噶啦。咁再生嘅人都唔使指意有話，即都唔會有再生嘅人啦。咁你話即透過二手資料咧，我懷疑好多嘢嗰個真相都永遠都會都唔會知道即唔係講話啲大致嘅真相，而係話 譬如暗殺的具體過程啦，嗱好簡單，譬如你今日講陳默咁樣，你到而家揾唔揾到張相出嚟？ 揾唔到，一張都 揾唔到嘛，係咪 啊？林懷寶揾到 啊，係啊， 林懷寶揾到，但係林懷寶係冇，即係其實係善終嘅，因為佢好似係1950幾年先死喎，即係唔係咩喎？ 但係我覺得即係譬如睇呢啲咧，你就要有一個好強嘅警覺性，就係究竟當其時同啲日本人關係係點樣？ 嗯， 譬如邊啲人係真係賣國？邊啲人係就算同表面上同日本人合作，但係實際上都仲處於一個。即係會有少少保留嘅咧，你就可能要睇翻少少日本嗰邊嘅資料，嗯、但係呢個就唔多啦，而家呢個就 唔多咯，唔多。好啦，我哋今日到此為止，好 ，OK， 下次再見，拜拜。